温榆桥到北高车辆行驶缓慢，北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来到周三的固定单元，在周三的时候，我们会来到的是居家生活空间里面的卧室这个空间啊。在卧室里面，大家待的时间比较长，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到啊，这个空间是不是真的很适合我们健康的待在里面？今天要给我们带来很健康生活方式的这两位呢，一位是老朋友，一位是新朋友了，欢迎他们啊！一位是我们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欢迎橘子。 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都更加芳香，有一个芳香的2018。 对，欢迎大家来听橘子在这儿胡说八道，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知道你在倒时差，对不对？因为我们的橘子老师啊，这个整个假期都在外面游荡啊，而且都不在祖国游荡，在祖国以外的这个地方游荡，所以呢大家原谅一下他啊，他好像确实跟2017年上节目的状态有点不一样，你找一找吧。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新朋友啊，来自于这个国际芳香疗法治疗师学会 FA 的注册芳疗师，同时呢也是 Plana Spa 会所的合伙人贝贝，欢迎贝贝。 Hello， 大家好，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贝贝的高兴我们也感受到了。今天我们要聊卧室这个话题。其实呢，刚才说到健康这两个字儿，今天跟橘子对的话题是说，我们觉得好像卧室里面特别干净啊，特别卫生啊，大家想着我都换好了睡衣才进去，其实不然的啊。但这个话题有点恐怖吧，这一开年这是什么都还没聊呢。所以其实卧室这个话题，我刚才在开始那一瞬间，我突然在想啊，因为很多人包括昨天我们在跟大家聊到客厅里面鲜花的话题的时候，大家也会在说有这个节后综合征。所以呢，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先跟大家说一说怎么来克服这个节后综合征，包括像橘子这样在倒时差的睡眠的这个状况，只针对节后综合征，就是说我原来在假期里边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睡眠的作息呀什么的，我现在如何快速的通过精油呀啊芳疗的方式能够切换到这个 正常的时差。 对，正常模式啊。这个我们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真的好好的给大家来调一调。同时呢，要提醒大家，今天如果想跟我们一起来聊天，或者是在卧室这个空间里面也有问题想要问到两位嘉宾的话，包括睡眠，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卧室里面的这个杀菌消毒的问题，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提问。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方式和看直播帖的方式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哎，我们的听众真的很可爱啊，说上课起立，然后 鞠躬，橘子老师好，贝贝老师好，对对，同学们好，你们都坐下吧。啊，今天呢，两位老师跟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啊，好像也有朋友就感到很疑惑，说精油杀菌消毒，好像还是第一次听到，是不是精油挥发啊，这个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物质，可以这个抑制细菌的滋生，原理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子，有不同精油的品种，它作用是不一样，像比如说茶树精油。它最好是直接接触，也就是说比如说你长个痘痘，你需要把茶树点到那个痘痘上，或者是洗衣服的时候你要把那个茶树精油加到水里面，它才能起到比较好的杀菌的效果。但是你说在空气当中的这种挥发就能起效的，现在比较明显的是柠檬精油，柠檬精油只要 0.2%它就可以就是有效的杀死空气当中的这个细菌，其实也是它挥发出来那个分子是有杀菌的作用，但其他的像一些花类的可能杀菌效果没有那么直接那么明显，就可能是花类的精油对于卧室来说呢就是增加气氛和情调的 调剂，真的是调剂了。哎，但是说到这个调节睡眠的问题，我们把这个杀菌啊，因为刚才是简单的回复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理，精油可以在我们的卧室空间里面起到杀菌消毒又很健康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当然了，之后的节目我们一个小时嘛，会跟大家再详细的讲一讲哪些针对你消毒哪儿。有的可能是床铺周围，对不对？有的是衣柜里面啊，就是反正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脏吧。这我们今天就是来先给大家制造恐怖的气氛，然后再请贝贝老师和橘子老师来给大家解释啊，不要恐惧。都可以来解决的。好，说回到这个节后综合征的睡眠问题，大多数人其实是晚上不太愿意睡，早上又不太想起。 对， 不愿意睡呢是我不想工作，我还要过年，这种情绪在，而且过年好像普遍都睡得比较晚。因为玩嘛，对吧？ 我是因为过年期间整个就时差跟这边不一样嘛，但是我回来之后，我惯常的习惯是，如果有长假的话，至少要提前一天，回到我的这个日常生活的这个状态，调两个晚上，就强迫自己一定要在我上班的那个时间点睡，在我上班的那个时间点起，有两天的这样一个适应的过程。就所以我回来之后上班，但我调的有点过了，现在这两天每天都是5点多6点就起。 对，我发现了，他就6点给我发信息，回我前一天晚上10点给他发的信息。对，调过了这事儿啊，没关系啊，就早睡早起这事儿也是对身体好的。好，那就说说调节的事儿吧，因为刚才说到了一个硬条件，是建议大家有两晚，比方说你周一要上班了，那你周六的晚上，就开始早睡。对吧？这一周可能会有一点点特殊，因为周六大家在上班，晚上呢，是不是也想出去玩一下？怎么样？没关系，你从这一周开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方式啊。如果觉得这一周都没有调过来的话，两晚上这是硬性条件。那我们说到芳疗师的神奇作用，就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让我们不想睡的这个神经可以睡得着。不然的话，很多人说我想早睡啊，没有这个早睡的神经系统怎么办？贝贝老师， 其实最常用的我们就是用薰衣草。薰衣草它是一种有浓烈香气的紫色的小花，通过吸嗅呢能让我们感觉心情放松，很镇定，然后很快的就可以入眠。 薰衣草， 对，这是大家最常用的。 薰衣草之前我应该是听过一个方老师跟我说，就也不能用过啊，就用过了呢是会很精神。然后我周围就有一个妈妈，为了让她的宝宝就是宝贝儿啊，小朋友就特别可爱，3岁吧，为了让她能够早睡嘛，就不要晚上太精神，就给她的床那个四周，你知道，各种 点上薰衣草。 然后后来听完了我跟她说这个常识以后，她说：“我说我们家宝贝儿怎么越晚越精神，各种嗨停不下来。”好，那这个薰衣草在我们的常规概念当中是助眠的。为什么会有用过了反而更兴奋这个问题？到底它的量要怎么控制？ 其实这个量呢，基本上就我们日常用就是1-2滴在卧室里面就可以了。如果更多的话，一个是中国人大多数对薰衣草的这个味道不是那么的熟悉，就像你闻到一个特别怪异的味道，你可能会更兴奋。它 反而它里边那个有效成分就很难发挥出它那个作用了。所以合适的浓度，任何东西都是合适的浓度才是最有效的嘛。那我们说就说个题外话，就是水是安全的，但是短时间之内大量的喝水其实对身体也是一个损伤嘛。所以其实道理是一样的，适度的才是最好的。 嗯，所以各位就是爸爸妈妈们不要说觉得好像薰衣草，当然了作为精油来说它是无害的啊，你滴多了不会对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啊，这一点不要特别紧张，说完了我以前都在害我的孩子。没有，但是如果你发现像有说我说的那个好朋友出现的那样的情况，就是我想给他用薰衣草精油给宝宝用，发现怎么反而越来越精神，或者是自己用了以后也有这个问题，那就是用多了。 嗯， 对。 哦，那告诉大家适量的这个量大概是什么样子，它可以起到助眠的最好的作用。 就是在枕边一到两滴。 成人也是这个量。 成人也是这个量。 小朋友也可以。 小朋友的话就是一滴就够了。因为我刚才跟贝贝聊，就他们家孩子六岁多嘛，因为就是已经在上学了，这个上学第二天要上学肯定还是要跟睡觉的这个要斗争一下嘛。他会在家用比较多的甜橙，就是在这个甜美的味道里面加上这个薰衣草。 对。甜橙很温和，适合小朋友。 那甜橙和薰衣草，甜橙会比较倾向于给小朋友来使用啊，让他们不愿意睡的这个心呢、 平复一下， 浮躁的心情，躁动的心可以安抚一下。那甜橙和薰衣草我们是可以搭配起来，这个比例有没有讲究？ 平常你在家给孩子都怎么用呢？ 我会甜橙会多一些，薰衣草只是一滴，然后一般是5平米用一滴嘛，那一个卧室大概就是2到3滴，那么甜橙一般是2滴，那薰衣草一滴，这样的比例会更合适。 哦，就是我们指的这个5平米一滴这个精油的概念是说总共。 对 啊，不是说啊我5平米用一滴薰衣草还得用一滴甜橙，没有 总量。 如果说我们的卧室10到15平，那就总量也只能2到3滴混合起来，然后不管你是用这个香氛仪呀、还是用什么，反正总之让它挥发到空气里面、2滴甜橙一滴薰衣草就够了。 对， 所以要不然我说刚才那个朋友啊，床四角都给滴上，你说这完了，这一定是超量了，怨不得你们家啊小朋友一直都不睡。好，还有朋友说这个就是被人吵醒了，有起床气。我也有，我不是被人吵醒，我是被闹钟吵醒。我被闹钟吵醒其实还好了，因为就习惯了嘛。但如果是周末，比方有快递呀，或者有什么，你是不是特别想打人？那个时候就是会有起床气啊。起床气，小朋友其实也有这个问题，上学。他是闹吧？ 对，早上赖床不愿起，起来以后就发脾气，做什么都不配合。 对，刚才我们的那个微博粉丝群里还有人问说，起床气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我说起床气啊，这没法描述啊，就是见谁都想打的那种感觉吧。 其实就是没睡饱吧。 就是不愿被吵醒的时候被吵醒，我觉得这跟睡没睡饱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就是可能2分钟后我就会自己醒了。但是可能就差这2分钟，你说我没睡饱，我也不至于吧。好，这个时候他说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精神一点，同时呢，就是不是那么的生气啊，感觉好像这个可以平复一下起床气的问题。 我通常给我们家小孩闻那个薄荷。他很困的，对，很困的时候，我就把那个薄荷点在棉签上，放在他鼻子上熏一熏，他一闻一下就精神了，然后就会说，哎呀，妈妈好好闻啊，再来点。 薄荷的味道，这也是单方精油就可以了。 单方精油就可以。成人这个之前教过一个办法，就是滴一滴薄荷在手心，然后成人自己起来就是闻一下嘛。 对，好像以前讲了是说另一半不愿意起床是吧？ 对， 直接滴一滴薄荷在这个手心里边捂着。一方面呢可能略感呼吸困难，另一方面确实是有提神的作用。这个是小朋友起来以后，其实好像之前我们也聊过这个问题，就是你可以有一个，就香氛仪它其实有时候是可以定时的嘛。你可以想啊，它7点起，你是不是6点半你就可以定时让那香氛仪开始 挥洒薄荷在空气里面，然后它哎起的没有那么猛， 它适应的会好一点，就不会起床气了嘛，因为它的身体已经告诉它、嗯、我已经醒了，我已经醒了。 哎，对，这个时候妈妈再去，就像妈妈这是天使啊，出现在面前啊，不是这个叫醒你的小恶魔了。嗯，对，这个薄荷好不好？刚才那位朋友，嗯、但是你今天的起床气，我觉得是来不及拯救了。 今天吃块甜点吧。 我说喝杯咖啡吧，怎么办？我们以前咖啡师说好的咖啡是有助眠效果，因为喝了以后非常 relax， 就对对对，你看你去回放一下我们那期节目啊，年前的一期咖啡主题，对，这个我也， 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什么时候喝咖啡都能睡着了。 对，我也是解决了我的很大的一个困惑。原来高三备考的时候，同学都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啊，一杯一杯的咖啡熬，然后我爸也学那个方法，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没用啊，这个对我，我说你给我 喝完一杯咖啡，我晚上比不喝咖啡的时候睡得还要早，更困，更没有办法预习学习了。对，其实这个是有依据的啊，因为说明我们喝的咖啡质量还行。嗯，哦、对我爸给我买的还行。 熬夜看书可以用欧薄荷 啊，对，就不要考虑什么咖啡提神了，这个真的是纯粹的一个误区和心理安慰啊。当然，如果你是喝的速溶什么的，它本身已经没有那个特别好的咖啡的那个因子在里面了，所以它。可能你还是个心理安慰吧，没差了， 尝试一下精油吧。 哎，对，还是尝试一下薄荷精油，欧薄荷 精油滴到书上。 哦，这个就是一看书就困的那一类， 啊、 可以使用这个 啊。 嗯，就是反正甭管你是上班还是上学，如果有困的这个问题，都可以试一试。而且刚才贝贝老师提到的，可以用棉签啊、嗯，给小朋友闻一闻啊，这个方法很好，而且在单位也可以啊， 嗯， 对吧？往你的同事身边扫一圈。 这两天那个刚开年，大家还沉浸就是节后综合症嘛，上班的时候可能精神也没那么好，所以在会议室里面备一瓶欧薄荷精油，开会之前每人来一滴 啊，在手心里边啊，那就是各种闻啊，就是整个团队的效率都高了，有没有啊？这好，嗯，还有朋友说啊，这个你今天发的照片是一张，对啊，这个拼图软件里面就是可以把一张 P 成啊两张，两个都用一个，嗯，我就是想用一张照片，今天怎么了？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对，好了，刚才我们说到甜橙，有朋友说家里甜橙用完了，柑橘可以吗？ 这柑橘属的都可以， 嗯， 就是小朋友都会喜欢，但其实这个柑橘属的味道不是小朋友，是大人小孩都会喜欢。嗯、 啊、 就是柠檬、甜橙、佛手柑、葡萄柚、莱姆、 啊、哦，这些其实都是可以， 都是柑橘属的， 跟薰衣草按照刚才贝贝老师说的啊，五平米一滴、 嗯、 啊，总共一滴的这样一个量来使用、嗯、没有关系的，柑橘属的都可以啊。还有人说猫薄荷可以吗？猫薄荷是精油吗？ 不是 吧，猫薄荷是个 是给猫吃的草 哦，就你自己嚼一嚼吧，这不合适吧？欧薄荷，好不好？哎，对，以后你们这种闹我的，这个我就不念了啊。还有人说，原来是这样，我喝的是假咖啡。对呀，所以我们节目是很有实用性的，好不好？大家去这个下载一个 APP， 名字叫做听听 FM 啊，听见的听，在上面呢去搜索一下“乐享生活”四个字啊，这在这个专辑里边。你往下滑了一下，因为它有我们全年的节目回放，下面呢就有一期，嗯，就是我们在年前跟大家讲的这个咖啡里面，我们就讲了好几个咖啡的误区。 嗯， 我跟你们说，下周到底是周四还是周二呢？有点忘了。总之我们再跟咖啡师来聊的话，还要给你们一个误区，就是关于这个咖啡到底能不能够减肥啊，这个误区的这件事情怎么样？是不是很想听橘子老师？你默默点头，我知道了。嗯，好，今天呢我们在卧室空间里面跟我们的橘子老师还有贝贝老师一起来聊的话题啊，就是有一些精油呢，它其实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健康杀菌消毒的作用啊，没有什么副作用，不然的话我们使用一些喷雾啊什么的，大家总是担心哎，对小朋友会不会有损伤啊，能不能用啊，因为有一些东西确实是损害你的神经系统的，比方说一些香精啊这样的成分。嗯，还有朋友说了，哦，那这个建议很好，那我就买点欧薄荷，我再弄个香薰灯到里边啊，放在工位上面、 嗯、 可以呀、啊、 可以可以、 啊、对吧，就是 某吴某什么某某品。 哦， 那个品牌四个字的啊，就它不是有那种很小的那个灯，是不是？ 那个是加湿的。 对，然后同时也应该是可以滴，对吗？ 现在有一些叫那个就直接的扩香仪，就直接把那个精油瓶子拧上就可以了，就不需要加水。 有点像那个驱蚊水 啊，对，有点像 插电的那种，然后下面拧上那个防蚊液， 就是直接某宝搜扩香仪就可以了。 扩香仪啊，这个确实还更省力一些，就放在工位上。 对，因为现在不光是女生，男生也会很喜欢，就是自己的这个周围有一些专属的味道呀，或者是一些个性的东西，所以男生呢操作起来如果太麻烦的话，估计他们就放弃了，所以比较简单， 直接拧上啊。这真的科技改变生活，有没有？某宝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不用再给大家介绍什么样的东西了，就给一关键词，你们去搜一下，反正那样的你觉得适合你的都可以买来用。但是要再说在上半段多说一句，就是关于这个精油的事情，因为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虽然说某宝是很神奇的啊，现在这个网购也很神奇，但是比方说我们以欧薄荷为例，它的单价十毫升一小瓶的那种吧，单价大概要到多少我们可以买？其他太便宜就不要考虑了，它一定是这个香精成分很重。 欧薄荷大概就是100多200左右， 100到200之间可能比较正常的价格。 对，可以稍微贵一点。 贵一点啊，这个我们也不太推荐，但太便宜的肯定是不可以用的。 是这样子的，之前有给大家说过，就是不管是在哪儿买，注意看它是正规的厂家，要有中文的标识、拉丁文的标识以及产地的标注、提取的就是成分的这个标注。 然后另外一个最简单的判断的方式真的就是价格。因为某宝上面它经常会以很低价格来吸引大家购买。不要去贪这个便宜，几十块钱的精油真的就不太建议大家买了。同时买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是关注品牌，第二个呢就是关注一下它的成分和产地。还有朋友在为橘子老师叫屈啊，去他说小夏姐姐，橘子老师不胖，不要那个咖啡瘦身强行艾特橘子老师，好不好？对，我没有强行艾特他啦，我就是建议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多听一听我们节目啊，这很有实用性的。除了橘子老师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精油方面的实用性以外，咖啡也很有实用性。 是的，是的，我很想听。 对，我会艾特，强行艾特你的。好了，下半段呢，我们会来重点跟大家说一说，在卧室这个生活空间里面，我们可以用精油来消菌啊，消毒杀菌。小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红红火火过大年，热热闹闹看花灯，这个春节来南宫，传统灯会带您追忆年的味道。京港澳高速19A 出口83316030， 跑遍北京城又回来了。 叨叨啥，这不是没错过优惠吗？ 999一平米含实木家具还送家电，80平8万，太划算，你非得再看看。 我不是怕主材不环保，怕工艺不达标，怕增项满天飞吗？ 这回比完啦，打脸不？ 400-606-8866，装修就找全包圆。 你别一说不过我就打岔。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这老头子 想见店内活动。哎，你看过年这朋友圈全晒吃的， 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你也晒起来。 过完年准备装修，哎，这个年空前节俭。 你别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找人替你扛啊，比如非常靠谱的全包圆。 啥全包？ 999元每平米，装修家具灯具窗帘一口价，全包圆还送电器呢。 听着不错，真有那么便宜的事吗？ 80平米8万，一线环保建材，全屋实木家具，赠送电器礼包，设计费不收，还有各种减免。 哎呀，让我换口气儿 啊！这么划算，不赔本吗？会有谁呢？ 春节恰逢全包圆店庆，听说比这还实惠呢。你不信，打400-606-8866自己问呢。400-606-8866，赶紧的，这占便宜的名额可真心不多。 春节逢店庆，狂欢开启中，家装全包圆，省到你高兴。 详见店内活动。 二郎神向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 恭喜啥，我这刚拿到房钥匙，这个天儿真懒得装修。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全包圆春节逢店庆，超强优惠全面开启，错过不重来。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过大年逛庙会，初一至初六，延庆市铺园邀您体验非遗展演、冰雪娱乐、互动游戏、特色商品小吃。电话8118-601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您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呢，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单元，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卧室这个空间了。我们请福威芳香学院的执行副校长橘子老师，还有我们的 IFA 注册芳疗师贝贝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哎呀，在卧室里边，第一呢是怎么解决我们这个节后综合征睡眠老调不对的问题啊。上半段帮你们解决完了，下半段呢我们要来好好的说一说这个我们消毒的事儿了啊。哎，对于起床气啊，居然还有人说一般情况下我都是正常的去唤醒，正常去唤醒你的另一半吗？他说如果不醒啊，那就对不起了。嗯，我就要启用非正常手段。你的非正常手段我们都不想要听啊。他说什么往被窝里边塞冰袋，趴在耳边唱忐忑，还要把鼻孔给堵上，然后这个时候说记得了，使用非正常手段一定要记住的是转身就跑，不然很容易挨揍。对，这个你下一次这个非正常手段是不是也可以带上我们刚才说的薄荷滴一滴，然后哎，让他闻一闻。 我觉得我们的还挺正常的，挺温和的，不算。 这欧薄荷太正常了，太温和了，你们这不行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卧室啊，温馨透气舒适很重要。 嗯， 哎，透气，嗯，他强调了一个这个，就是空气流通性要比较好。嗯，这个我们到了晚上，如果使用刚才提到的像甜橙啊，就柑橘属的精油配上薰衣草啊，不要过量的情况下，但这个也不能。空气流动的太强烈吧，不然的话你好不容易散到空气里面这些味道，可这不就散掉了吗？ 这个浓度其实还好，不会特别的浓烈。像刚才江夏提到那位妈妈在屋子里面滴好多，这个时候其实可以通风透透气，就是或者是个人感受，你会觉得这个味道过浓了，这个时候可以透透气。 嗯，好。哎，这个还有人说好，叫我老公以后还吵我起床，我现在就买欧薄荷去，然后拍他脸上。 拍在脸上，这不行啊。 注意。 但是他问了，他说单方精油是不是不能直接接触皮肤？还是我记错了，是单方还是复方？快告诉我，是单方精油不可以直接接触皮肤， 就不能接触到脸上，就是唯一可以接触的直接接触皮肤就是手心。因为我们手心的皮肤是有那个透明层的，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小的保护，所以那个拍到老公脸上这事儿咱就别干了，你可以涂到手心给他闻。 但是他并不想用这么良好的方式解决这个起床气。 然后我们还是友好一点吧， 因为他是起床气的那一方。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对，第一呢是考虑到你老公的人身安全，好不好？就是千万不要滴在他的拍在他的脸上啊，滴在手心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强调说不管是给小朋友啊，我们滴在手心里面给小朋友闻，还是说像刚才贝贝老师提到滴在棉签给小朋友闻，这都是考虑到单方精油不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问题啊。这个一定要划重点的，不管是任何一个单方精油都不可以。 对， 那如果说真的有一些店家忽悠我们说是可以抹在皮肤上的，那我们怎么理解它？ 就是可以抹的，现在我想说我能想到的可能就是薰衣草和茶树，可以拿棉签点到痘痘或者是痘印局部的很小面积的。 这个是可以，就是那也是非常小的接触面积是可以的啊。其他的就不要考虑了， 就不要大把的抹到脸上，那个一定要稀释。 茶树精油这个可以治痘痘啊，然后对于我们痘印也会有一点点效果。 痘印是薰衣草 哦， 就是他们两个各自有这么一个用法，就是。 那薰衣草也是要点在棉签上面，然后一点点 点到痘印上。 哦，这个大概我们抹多久会有效果？ 如果是 坚持多长时间？ 三个月之内的新的痘印儿，就我们管三个月之内的痘印儿叫新的痘印儿啊。基本上你点持续一周以上就能看到明显的这个改善，但如果是超过三个月的，可能这种方式就会效果就不是那么的明显。就可能要有别的配方 哦。那我们就提示大家去痘印要趁早。 对， 自己如果是真的是不小心碰到了，或者是没有很好的处理它留下了又强行爱的橘子老师，没有不想强行爱的你。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卧室空间里面怎么样能够通过精油给我们消毒杀菌，然后呢哪些使用起来又很健康又很便利呢？如果还有任何的关于这个芳疗方面的问题啊，精油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博上面问到芳疗师留言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不仅可以看到我今天两图里面长得一样的照片我本人的照片，好，还感觉还蛮久没有发正面图了，不仅可以看到照片，直播帖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直接向两位老师提问，然后我们的一位听众给刚才那个怕挨揍的听众说，这个你不是家常便饭吗？跑得了初一，跑不了十五的，怎么办？这位十五马上就要到了，感觉他跑不掉了， 快请吃大餐。 对对对，就是安抚，用这个欧薄荷好不好？然后呢平时在卧室里面也可以滴一些这个甜橙啊薰衣草啊，安抚一下你媳妇儿的这个心情，可能对你也会好一点正月十五也会过得愉快一点了。说到这个卧室空间，大家总觉得卧室很干净，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吗？ 实际上其实我们所有的空间都是一样的，而且卧室额外的会有，因为我们在卧室床上待的时间会比较久，有螨虫和皮屑，就是我们 我就说吧，就不能让他讲你知道吗，就是我就知道他一讲出来就是午饭都不用吃的节奏。好了好了，说说这螨虫和皮屑的事儿。 其实当时我想到这个是因为我家的就是这个洗衣液里面会加茶树精油，其实不光是床品，所有的衣服都会这样去杀菌。而茶树的这个杀菌力呢，也不是我说，就是有专门的这个芳疗，就是过去的这个芳疗的先驱嘛，做过研究，茶树的杀菌力是石炭酸的12倍。这个我当然我自己有探索精神的也在实验室里面实验过，就是用那个培养皿培养过，就是把这个茶树精油滴到这个菌种上， 就是会有效的抑制细菌的生长。所以呢，当然这个卧室的床单被罩我们勤换，这个不用说，每个自己独立生活的人都会这样做，只是说可能其他人会用什么84的消毒液。 嗯 嗯，但是你会发现用84用时间长了之后，它很有效。这个首先我们承认它很有效，但是可能有一些妈妈就会担心，就是这个东西会不会刺激小朋友的皮肤、 嗯、 再有就是洗的时间长了之后会发现那个床品会变硬。 哦， 嗯， 而且因为有时候比方说我们的内衣内裤啊，使用这个84你哪怕只用一点点啊，就各种这种消毒液吧、 嗯、 使用一点点，其实你还是会担心。 对， 因为它是真的是直接接触到皮肤，它不像外衣啊，有时候就无所谓了、嗯、变硬这个事儿我还没有，就因为我认识橘子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使用过这个东西。 好学生。 对，确实是这个茶树精油我个人也使用了，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嗯、就是洗衣服的时候滴几滴就可以了啊，这个量也不是很大啊，一瓶10毫升的真的可以用很久。 嗯 啊，大家也不要太心疼啊，说你们推荐的方法会不会特别贵，相较于那个消毒液来说其实也没有。 嗯 嗯，好，滴几滴，这是给我们的床品包括我们贴身的衣物、嗯、很好的可以来消毒的一个方法。 嗯 啊，刚才那个螨虫啊什么的 啊，其实螨虫主要就是但螨虫是随时那个很多地方都会存在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床品做好消毒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抑制嘛。再有就是刚才有朋友提到说卧室要通风嘛、 嗯、 那这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不雾霾的天气里面每天早上要开窗通风。 嗯 或者我们家里有那个空气净化器，嗯，其实是可以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这个问题。你说螨虫彻底消除那是不太可能的。 嗯嗯，哎，所以现在市面上面也会有一些 除螨的 嗯，对，那个，因为很多包括螨虫、皮屑，不是说我们换了床品它就不存在了， 对， 它有时候已经是存在于你的这个床垫。 嗯， 是吧、 嗯、 还有因为现在有一些皮质的这个靠背啊、 嗯、 纯棉的靠背啊，可能在靠背上面也会有啊，卧室可能还有个小沙发。 嗯， 这个不能想。 对，我还要安利一下那个薰衣草、 嗯、 薰衣草和茶树一起用的时候它会有协同性，杀菌效果会更好。嗯， 哦，薰衣草和茶树同时滴。 对对 哦，但那我们刚才提到的洗床品和洗这个内衣内裤的时候，贴身衣物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吗？ 完全可以，在洗的时候， 嗯、 洗衣机加一两滴茶树和薰衣草，那这样的话洗完了以后，有一种清新的味道，而且同时抑菌。 嗯，哦，它有，茶树我感觉它也是杀菌的效果更好啊、 嗯 哦，所以薰衣草它又辅助了它抑制细菌的这样一个作用。 就不是，是这两种精油一起用，它的那个杀菌效果会1+1=2。 啊，又翻了很多倍的这个感觉。 嗯、这个是有一位芳疗大师叫罗伯特·蒂莎兰德、 嗯， 他做过的实验的结果，就是我们在课堂上会讲，就看到那个抑菌圈一个呢这么大，一个这么大，两个一起，它就会那个抑菌圈的直径会直接的1+1=2。对， 哦、嗯，还推荐给大家茶树精油和薰衣草精油。哎，薰衣草精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啊， 很耐用 啊。啊、嗯哦，对，就是很百搭。 妈妈特别喜欢、 哦、对，薰衣草精油它有20多种呢。 嗯， 对吧，光薰衣草精油就20多种。 哦，居家常备。那这20多种我们在选购的时候有什么标准或者是要参考什么吗？ 我们日常用的，我们平常提到的薰衣草就是真实薰衣草。 嗯， 就是不是假的，是它的品种名字就叫真实薰衣草。 嗯 嗯，就是大家可以就是上次给大家推荐那个小程序叫精油配方大全，大家可以去看对照它的拉丁文去找。 哦、 嗯、 就真实薰衣草啊、 嗯、 对照这个拉丁文去找。 或者去买的时候问一下买家卖家、 嗯、 就是你问一下他说你这个是什么品种的，让他把那个拉丁文给你看。 嗯嗯啊，这个听完节目以后瞬间觉得自己就专业了。啊，就卖家再也不能忽悠我的那种感觉。 对， 20多种薰衣草呢啊，你跟我说哪种，说说来来来，能不能把它拉丁文发给我看看啊。那这个卖家说不卖了，懵了。好，嗯，还有这个说到这个精油啊，还要谢谢橘子老师送给小夏姐姐，然后小夏姐姐又作为福利送给听众的这个青豆油，对吗？ 哦， 这个确实是我个人使用完了以后很吐血推荐给大家的啊。对，因为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青豆油它是一个复方的，对不对？所以它就解决了那个茶树你使用的时候总是颤颤巍巍怕点多了然后对皮肤有损伤这个问题。虽然说茶树祛痘效果也很棒，但这个量也不太好控制。但因为青豆油它是复方嘛，就是橘子他们自己配了以后就哎放心抹就好了。所以他也想问说有没有可能自己在家调。我觉得这个 有可能， 有可能，但是 是这样， 很复杂吧。 其实就像刚才贝贝说的，就是薰衣草加茶树它有协同作用，那个青豆油里面因为它很多种精油它是复配出来的，所以它协同就是它的杀菌或者是抑痘的这个作用会更明显。当然我们作为芳疗师来说还是建议大家有更个性的配方，就可能更针对你自己。如果你自己想要自己在家配的话，建议要么就是来复位系统的学习一下，就是不要说自己想滴什么滴什么，一个是浓度上有讲究，再有一个是到底选什么，这个思路上也是有讲究的，就可以自己配，但是还是系统学习， 还是要找专业的芳疗师来给你做一个推荐。 对， 可能针对你的肤质也会略有不同。 对， 所以我推荐给大家那个青豆油呢，真的是一个就是也是个百搭产品了，就是所有的肤质其实都没差，都可以用啊。它这个配方已经算得比较精细了。 对， 我真的是特别佩服你们，就是什么事情都很想要自己动手的这个心。像我这么懒的啊，真的你们特别好啊，给你们点赞。还有呢，就是想要知道怎么样使用精油可以给我们的卧室啊来消毒杀菌的朋友，可以继续提出你们的问题，在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看直播帖、看照片。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主持人江夏的微博，看到直播帖下方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刚才我们推荐了茶树、薰衣草精油啊，都是单方精油，大家可以来在洗床品啊，包括这两种，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就直接滴在床的周围，这样可以起到一些 滴在床的周围， 比方说滴在我们的床品上面，像滴在衣服上一样。 因为它是我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到，茶树是只有直接接触才可以起效的。如果你直接滴到床品，它就那一小块会起效，周围的地方可能会弱一些。另外就是茶树其实稍微有一点提振的作用，就精神方面它是提振的，所以你滴到床上的话，这个是不是 还是洗吧？ 还是洗吧， 还是洗吧。好，那这个不太有提振作用啊，又可以使用在卧室里面，给我们的空气来消消毒、杀杀菌的方式呢？ 柠檬精油的空气喷雾。 哦，这个我们可以自己配了吧？ 对，这个可以自己配。因为这个不直接接触皮肤，同时呢，这个空间的这个味道可以根据个人的感受，你说多加一点少加一点，因为它是柠檬嘛，就是柠檬皮的那个感觉。早上起来之后可以喷一喷，通通风的时候喷一喷，晚上再回来的时候瞬间觉得 就是一直在喷。好了，来告诉我们这个柠檬喷雾，如果我们要自制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比较好？ 是这样，2%的浓度其实就够了，就是100毫升的水里面加2毫升的柠檬精油。 2毫升大概是多少滴？ 40滴。 这么多呢？ 100毫升吗？ 哦，这个还蛮大的。啊，行，但是这个10毫升的瓶子，这个精油瓶其实还蛮好判断的。就滴1/5出去就 对 了。大概，哎，量一下，大概哦，滴出1/5去了。 1/10，百分。 你不是要滴2毫升到里边去吗？我说的是10毫升的一个小瓶儿嘛，你那个10毫升的精油。 滴出去1/5。 对，就滴出去1/5，哎，差不多了。然后那个100毫升啊，给它摇匀了，就可以开始喷了。这个纯净水基本上我们就是用这个，比方说过滤出来的那种纯净水，或者是买的那种就好了，对吧？ 就可以。其实如果你想让它更，就是这种的用法呢，就是用前摇一摇，因为精油是不溶于水的。如果你想让它更好的融合的话，可以稍微加一点点酒精。因为 酒精的浓度呢，就比方说100毫升的水里面，我们要滴。 这个 看你家里有没有小朋友。 嗯， 如果有小朋友的话，我建议就不要加酒精了，因为那个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刺激的那个味道。嗯，如果是成人的话，我自己用的话是20%到50%的这个区间。嗯，就是这100毫升里面会有一半，就最多的时候可能得一半是酒精，最少的时候20%，就20毫升的酒精。 我没有喷过啊，我不知道喷出来会什么味道。 嗯， 因为你毕竟你精油只有2%的浓度嘛。 嗯， 然后剩下50%都是酒精，不会感觉酒精洒在空气里了 啊？ 哎，酒精瓶洒了 啊？因为我是这样，我用的那个就是玉米的酒精，它是脱醛的，就没有那个特别刺激的味道，它只是帮助精油更好的融合。嗯 哦，玉米酒精。 如果是医用酒精的话，建议大家比例稍微低一点，低一点。 哦，对对对，这个买酒精啊，又讲究了啊。但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啊，或者是其实有老人，其实也不太适合了，因为有的老人不太喜欢酒精。 其实就直接纯净水，用钱摇一摇。 哎，对，这个比较简单啊，又比较好操作啊，我们就摇一摇2%的这个柠檬精油的单方精油的浓度就是可以了的啊，100毫升的水啊，这个2毫升的柠檬精油单方精油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喷洒在我们的空气里面， 嗯， 起到很好的为我们的卧室空间空气来消毒杀菌的作用，尤其是在你们开窗通风了之后啊，可能会啊就是带进来一些细菌啊，外面的细菌，晚上关上窗户赶紧来喷一喷，嗯，好，睡前喷一喷，哈，睡睡更健康的感觉。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嗯，其实呢，跟橘子老师，我们整个的2018年，每个月都会请橘子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怎么样使用啊芳疗的方式啊，很健康的啊，让我们的生活啊芳香起来，同时也可以健康起来。今天非常感谢橘子老师还有贝贝老师跟我们聊天儿。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乐享生活再见喽。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 Yo no sé. 瑞泉迎新春，北广购物开门送福利。2月22号至2月28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20元积分红包，下次购买商品时可立减20元哦。还有订购200元以上商品，立减20元，再送您20元积分红包。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真的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款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茶叶， 嗯， 而且还非常非常有面子的一个茶叶。 没错， 大红袍， 因为在茶叶当中有很多的名茶哈， 是是是， 有一些呢还档次非常高。 是， 但是说起这个茶叶，还是如雷贯耳，就是大红袍。 真的，大红袍呢，我印象当中呢，曾经咱们送出去4两，被国际啊，嗯，所关注，就称之为呢叫什么呢？半壁江山 哦。 包括，啊，咱们这个故宫博物院典藏有2种茶，其中一款就是大红袍， 嗯， 其中一款就是大红袍。 嗯， 当然，大红袍它是有讲究的哈，不是说所有的地方都能产大红袍的哈， 嗯。 今天第一点要给大家说的哈，产自于风景区范围之内的正岩茶，而且是属于说的，是属于天心茶村的，这是属于说保证第一点产地， 嗯， 完全正宗了， 产地， 对不对？ 嗯。 第二点要说什么呢？等级， 嗯， 这个等级啊，怎么给大家去说呢？就是大家去看这个等级，可能以往您喝大红袍，我看过，啊，比如说2级的呀，比如说1级的呀，对不对？但是今天呢是特级的， 嗯， 特级在咱们所有茶叶检测范围之内没有比它再高的级别了， 嗯。 那么特级对于咱们茶叶，对我们做工上来讲有什么样的考究呢？相当于每一粒茶叶都是精挑细选， 嗯， 一颗颗挑选出来的，都要达到绿染红镶边的，都要达到盐韵有盐谷花香的，才能有资格叫特级。 嗯， 那最终一点就是说呢，是谁做出来的？当然不一样的手法，不一样的味道，出来的感觉它就完全不同，对不对？ 嗯， 有些甚至大红袍它是正岩的茶，但是人做的不一样，它也出不来那种盐韵，也没有那种花香，对不对？ 嗯， 这个茶我就告诉大家，您放心去喝。 嗯， 吴氏传承的第4代掌门人吴炫海老先生，从业50多年， 嗯， 世家做大红袍的。 严查世家，就所以说他一辈子哈，祖祖辈辈四五代人都开始做大红袍。 嗯， 人家讲究是天时地利人和，茶凉火顺，非常非常漂亮。 对，所以呢，刚才孙涛说的这些，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大红袍啊。 对， 它的产地呢是来自于武夷山，等级呢是特级， 对， 而且出自呢吴氏家族啊。 是。 那今天这个大红袍呢是特级的大红袍，一共是六大盒，一盒呢112克。 对。 那么这个盒上面是明码标价哈，一盒就388呀。 对。 那如果是六盒的话呢，就是2328。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赠品，就是吉祥如意的防烫隔热双层茶具七件套，一壶六杯。 对， 那如果加起来的话，也小三千了。 小三千，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399，399也就一折的， 接近一折。 对， 但是这个价格我可以这样讲啊，真的是特别特别好。 是的，好，赶快来拨打电话来购买大红袍啊！我们的购买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我刚才一直说这个大红袍呢，素有茶中状元之美誉哈，而且大红袍呢确实它是属于比较高端的茶叶。 对， 那么平时呢大家可能在市场上也看到过哈，但是它价格非常贵，很多人呢就望而却步了。 对对对， 但是今天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百姓的价格，您喝到了品质非常高的大红袍。 这个品质值得哈，咱们给它是说的多次点赞。 为什么 哈？第一个是正岩的，天心岩茶村的方圆72平方公里以内的正岩茶，大家想一想，正岩茶全世界就这一个村子叫正岩茶。第二个的话叫什么？它叫特级茶。 嗯， 咱们国家评定等级当中没有比它再高的级别。您说多少人家里面能经常喝到特级茶，而且都能达到岩谷花香的这种条件呢？ 嗯， 再有一点，人家正儿八经的是老师傅，人家是吴氏传承的第四代掌门人吴炫海老先生，亲手去做的，50多年经验，岩茶世家，所以说工艺上真的是达到炉火纯青的这种级别。 没错。 像就炒茶 这样的茶叶，您能不定吗？是吧？ 真的真的， 它的产地啊、等级啊、出自谁的手啊，都是这个说的非常的清楚了啊。 对， 而且这个茶叶呢，当时我也泡了以后啊，确实它的这个茶汤啊，橙黄明亮， 是， 而且呢是有一种 绿茶 的 清香， 哎， 红茶的甘醇， 对对对对， 都会有 唇齿留香的、啊， 是是是， 真的是非常好。尝一尝大红袍是什么味道吧？ 没错。 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主品呢是特级大红袍，六大盒，112克一盒，每盒的建议的市场价格售价是388。 对， 另外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吉祥如意的防烫隔热的双层茶具七件套，一壶六杯，加起来也小三千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记住399。好的，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商品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快递放假没法网购，老公我不开心。 我对天大吼一声，包裹包裹 go my home。 你讨不讨厌？ 媳妇儿，我省了好几万块钱还讨厌吗？ 嗯，哪儿省的？ 咱那80平的婚房，咱俩装修预算多少来着？ 10多万。哎妈，更不开心了。 老公我全包圆8万搞定。 呵呵，你是找了999一平米一价全包的全包圆吧？ 啊，你知道啊？ 我还知道全包圆999一平米，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还免设计费呢。 哦天哪，他怎么知道比我多？ 我还知道他家一水大牌建材呢。 媳妇儿，你把天聊死了。 我还能背他家电话呢，400-606-8866。大过年的，你才想起来找全包圆，还好意思邀功？ 全包圆春节逢店庆，现在才更实惠。 好吧，就让你嘚瑟一会儿。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正在找装修，来全包圆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圆？ 999元每平米，9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圆？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指甲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店庆狂欢月，更多超级优惠，拨打400-606-8866详询。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